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在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中啊，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内容都是和科学有关系。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进展。第一件事啊，说一说咱们国家将会建造呢一流的天文观测基地，选址就是在青海的冷湖。具体的情况我们先和各位听一下这则报道。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青海省科技厅、青海省海西州人民政府日前在京签署共建青海冷湖天文基地合作协议，各方将在青海冷湖地区共同打造国际一流天文观测基地。光学观测台址是基础研究领域的稀缺资源。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理财团队牵头，基于连续三年的观测数据分析，确认青海冷湖塞石腾山是极佳的光学红外天文观测台址。对青海冷湖天文台址，晴夜比例、视明度、可沉降水汽和大气湍流结构等指标的监测显示，冷湖塞石腾山 C 区4200米标高点的视明度中值为 0.75 角秒。综合衡量，冷湖台址与国际最佳天文台址相比基本持平。据介绍，观测基地的建设将为我国光学天文、行星科学和深空探测等学科的发展提供关键支撑，对中国乃至世界天文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刚才我们听到啊，我国将会在青海省冷湖地区呢建设一流的天文观测基地。其实呢，天文观测基地啊要求的条件说起来呢挺简单的，怎么个简单法呢？就是能够在这儿观测的时间越长越好。您可能会问了，观测的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地方啊，观测的时候呢，天气首先要不下雨啊。什么叫不下雨？不可能不下雨，就尽量的少下雨吧。另外呢，除了不下雨的时候呢，天空当中的云也要比较少，包括呢湿度也要比较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科学家们才可能的啊用更多的时间来去观测呢宇宙当中的一些秘密。所以呢，天文台的选址啊，听起来这个内容简单，但是真的要找到这些地方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未来我们也会在冷湖呢看到更多的天文观测设备在那个地方拔地而起。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也是和天文有关系。作为韦伯空间望远镜的继任者，哈勃刚才说错了，作为哈勃空间望远镜的继任者，韦伯望远镜呢马上就要发射了。哎呦，这个望远镜呢真是耗资巨大，等待时间巨长，那么终于呢是要发射了。希望这次啊它能够发射成功，而且呢接下来韦伯也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有关宇宙深处的数据，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宇宙。 哈勃太空望远镜继任者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定于近日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肩负起观测宇宙形成后最初出现的星系、搜寻地外生命迹象等重任。由于体型巨大，韦伯望远镜将以折叠状态发射升空。对研究人员而言，以遥控方式将进入太空的韦伯望远镜展开，使其每个部件完美就位，将是此次发射任务最具挑战性的环节。韦伯望远镜耗时约20年建成，最初准备在2018年10月发射。不过，由于预算以及望远镜本身缺陷等问题，发射日期几经推迟。如今，望远镜再次准备发射。美国航天局副局长托马斯·楚比星说，韦伯望远镜将发挥的作用，值得为这一项目度过一个个煎熬的不眠之夜。 关于韦伯望远镜在发射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相关的专家来给大家进行更加全面的解读，欢迎各位持续关注照亮新闻深处。 那么在这个环节和大家来分享的下一个资讯呢，很有趣啊，一种古细菌可以吃掉石油吐出甲烷，这个具体的流程是怎样，或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菌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则新闻。 一种能够直接吃掉石油吐出甲烷气体的古菌，近日被中国科学家发现，有望让枯竭油塘重获生机。古菌可能是地球上第一批生物居民，它们藏于深海、高温等极端环境，个头小到肉眼看不见，却有着不可估量的大本领。近年来，相关国际研究不断升温，在生成天然气的过程中，具有产甲烷功能的古菌功不可没。新研究所发现的这种古菌，在生长过程中绕过了所有传统代谢步骤，可不与其他微生物合作，独立吃掉复杂有机物，产生甲烷气体。而石油的主要成分正是比较复杂的有机物，实验证明这种古菌可以直接吃掉石油生成甲烷。相关专家认为，这一发现令产甲烷古菌的基础研究迈出了一大步，更指向了未来的应用前景。 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研界的进展啊，也听到了几则呢在这个领域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新闻，包括科学家们所取得的成果。那么这个话题呢，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在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中呢，也会和各位来开启回顾2021年的模式。我们将会呢站在科学的角度，看看在这一年呢，科学家们在生命科学领域都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疫情依旧反复的当下，健康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关键词。而在过去的一年中，生物与生命科学领域也因此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日前，知名学术期刊《科学》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21年十大科学突破，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在其中可谓是绝对的主角。正所谓生命科学上榜单，开启健康新纪元。十大科学突破中有哪些生物与生命科学研究的领域？这些研究的突破性与意义又是什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生命科学新突破。汇集科技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儿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哎，就是刚才我简单的说到了，我们要开启回顾2021的模式了。其实呢，回顾2021年，我们看看人类在科学界大家最关心的话题还是什么时候能够战胜新冠病毒，能够度过这场疫情。但与此同时呢，在生命科学领域也有很多新的进展。那么这些进展呢，不久之前啊，由权威科学杂志啊，美国的科学杂志呢所评选出。那么在这些所谓的这个生命科学的领域呢，我其实个人相信啊，有很多的进展，哎，在我们没有看到的新闻当中，或者在我们没有了解的领域中呢，都在进行。只不过呢，科学杂志所看到的这些内容呢，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大家的生活更近，或者说和每个人的健康呢息息相关，于是呢它被挑选出来。那么这些内容分别是什么，我们今天呢也会在照亮新闻深处的栏目中和大家来进行一些分析。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结构生物学家叶胜。叶老师晚上好。 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叶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呢美国科学杂志所评选出的这些生命科学领域的一些2021的重大突破啊。 好的， 今天咱们的内容比较多，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照亮新闻深处的节目中还和您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是的， 它的名字叫做AlphaFold。其实呢，它的内核呢和当年下围棋下赢李世石的 AlphaGo 呢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呢这套人工智能的系统啊，这次来作为蛋白质的结构的预测。那么这次呢，科学杂志呢有关蛋白质结构的预测呢，也是把它评为是2021年整个生命科学当中最重要的进展。您如何来看待说把它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个 AlphaFold 它到底啊价值几何？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今年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生命科学领域的进展。那我们自己呢，在这个学术界内部呢，对它的讨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大家也是觉得挺震撼的。但实际上啊，这个程序其实从去年的时候就已经露出端倪来了。他们去年第一版呢，当时就已经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么后来第二版呢，又取得了一个更加进步的这样一个成绩。只不过是今年呢，他们的那个第二版程序的相关的学术论文才正式发表出来，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它背后的算法的原理具体是怎么样去实现的，这个技术细节披露出来了。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般都把它认为是今年的这样一个重大的成果啊。之所以说这个成果非常重大，是因为它使得我们有一种方法，一种算法，能够在仅仅只知道这个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去预测它的整体的三维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三维结构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对于所有的蛋白质来说，它的三维结构决定着它的功能。 对， 所以当我们只知道这个蛋白质的序列的时候，这序列很容易知道啊，因为蛋白质是由基因编码的嘛。你知道基因编码之后，按照那个密码表一个一个的给它替换下来，我们就知道它的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了。但是仅仅知道这个一维的序列信息，并不足以能够很好的去研究它的功能，去阐释它的机制。只有把这个三维结构能够获知之后，我们才能够根据这个三维结构去进一步研究它的功能。所以说呢，这个从序列到结构，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只不过我们以前通过实验方法想要获得一个蛋白质的结构，那真的是千难万难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一名结构生物学家，我们就是做这个事儿的，所以这里面有多少坑，有多少难点，有多少瓶颈，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正因为我们在这个实验方法上始终没有这种高通量的方法，像测序一样，你把这个样本给他，马上就把序列测出来，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方法。所以呢，我们这个结构这样的一个预测程序就能给我们的结构研究提供很多这样一个新的初步的一个信息。当然了，它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项研究啊，它既然能够放在呢2021年的生命科学研究的成果的首位，它一定是取得了非常棒的一些成就。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它是作为蛋白质结构预测的，而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很难在非常短的有限的时间内来准确地测出这些蛋白质的结构。那它预测的结构和蛋白质真实的结构之间，这个准确率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其实这个准确率呢，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上，很多维度上去评估它。那么比如说从整体性上来讲，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案例还都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我们自己做结构研究嘛，我们手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还没有发表的结构的成果。所以这些没有发表的结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预测程序来说，它就是未知的。它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些结构，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还没有发表的结构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验证。那我们就发现，哎，它从序列预测出来的结构跟我们还没有发表的这个实验测定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那这个相似呢，主要是指的它整体的折叠的走向。因为我们知道蛋白质实际上是一根肽链折叠出来的嘛，那 AlphaFold 这个 Fold 这个词儿在这儿也就是指的折叠的这个意思。那么它整体肽链的这个折叠走向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呢，如果你去详细的讨论某一个氨基酸羟基上的某一个氮原子或者某一个氧原子，它的位置怎么样怎么样，有几 A 的这样一个变动，那这种精细化的讨论可能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个预测结构呢，在这些精细的细节上，我们很难说它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 哎，那这个预测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预测的作用呢，现在很多人都说，哎，这是不是给我们的药物研发提供了一个基础？实际上呢，因为我们的药物的研究，它是要基于这个蛋白质很准确的结构才行。所以呢，应该说它现在对于药物研究能够提供的帮助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呢，它对于我们结构生物学领域本身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工具。因为如果我们在研究一个蛋白质的天然结构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它大概长什么样子。这个对于我们后面无论从实验方法上来讲，还是从这个数据的处理上来讲，还是从算法上来讲，都使得我们会变得容易的多。所以应该说，我们现在以前一些比较复杂的方法，我们现在都不需要了。我们只要有这个预测模型作为一个起始模型，那么后面这个真实结构的测定就变得简单了。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不太恰当，但是呢，比较能够描绘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大家看过很多警匪片，有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当事人 他呢会向警察来描述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样貌，结果呢就会有专门的一个人出来啊，是不是这个鼻子啊，是不是这个眼睛啊， 哎、对对对， 给他大概拼出一个脸，接下来呢警察就会根据这个脸来去抓犯人。其实这个阿尔法折叠也是有类似这样的意思，是吧？ 是的，他既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去起始这件任务的一个起始点，那么这个起始点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2021年咱们人类啊在科学领域生命科学这个范围当中取得的最重要的这个成果之一，就是使用人工智能对于蛋白质进行预测。接下来说下一个，哎呀，这个也比较有意思，这个是和考古学有关系。考古学呢，我们除了去考那些地下的瓶瓶罐罐以外呢，其实关于古人类的 DNA，包括啊古人类的蛋白质，大家也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呢，在很多的这个穴居人啊，比如说距今啊几万年、十几万年的这些洞里面啊，曾经有我们的老祖先住着。大家知道这儿住着老祖先，但是我们想要把这些老祖先的 DNA 给它成功的提取出来，研究研究他们的 DNA 跟我们现在有多大区别呀？中间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呀？哪儿又变了呀？这个过程很难，难在哪儿呢？是首先这么多年过去了，原本的这个 DNA 啊，它可能在自然环境的这个暴露之下，它会断了，会坏了，你就分辨不清楚了，它不是整个的了。第二呢，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啊，可能有一些小动物，比如说有只狗熊啊，冬天冷了，在那个山洞里也过了个冬天，结果它的 DNA 也和老祖先的 DNA。和人类老祖先的 DNA 混在一块了，于是我们也分辨不出，哎，哪个是熊的，哪个是人的。包括科学家们或者一些游客呢，路过这些洞的时候，也留下了一些相关的痕迹。但是啊，在2021年呢，科学家们通过一些新的方法，可以分辨出哪些 DNA 是咱们老祖先的，哪一些呢不是他们的。这个呢，也被评为是2021年非常重要的科研成果。这个我就很好奇了，叶老师，同样都是 DNA， 咱们怎么就能分辨出哪些是老祖先的，哪些是狗熊的，哪些是现代人的？哎，这是怎么做的呢？ 这里边呢，其实要提到我们现在基因组测序的一些基本的方法。实际上我们现在基因组测序呢，可能大家想象说，我们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基因组，我们一位一位这样往下测，把每一位都测清楚。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基因组测序呢，一般采用方法，我们称之为， 什么方法？ 一般我们称之为鸟枪法，就是或者叫散弹法。实际上呢，是首先把基因组呢先拆成很多的片段，然后把这些片段呢一一进行测序。最后呢，再把这些测序的结果中有重复的这样的片段，把它们给重复叠加起来。这样我们就能拼出一个完整的基因组。 哎，为什么不整个都测呢？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测序手段都不能让这个反应的过程能够进行非常长，它都只能是有一定的反应的一个长度的限制。所以呢，也就是几百位，你就不能更长了。那么你就不可能说测出咱们长达几十亿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完整的人类基因组。所以这个一定是用的这种散弹法。所以同样，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泥土 DNA 中也是存在着各种生物的DNA 的碎片。所以呢，其实最后呢，这个事情呢变得就是非常一致了。我们只不过是把这些碎片全都进行测序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拼接的操作。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来了，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怎么知道哪样的基因是属于人类的，哪样的基因是属于动物的，对吧？ 对啊， 这个其实呢还是取决于我们是不是事先已经知道了这个生物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组的情况。所以呢，其实在这个研究中你会看到，它更多的是分辨出来在某一个地层或者某一处遗迹中，我们发现这里面曾经有过哪一种史前人类的生活的遗迹。那这一种史前人类我们怎么知道它的基因组的大概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啊， 其实是通过在之前的其他的有确切的这样的骨骼的这样的遗迹中，从骨骼中提取的DNA 进行测序的结果，就是我们事先已经知道它的序列了。那么当然了，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泥土的 DNA 中所获得的序列，可能跟那个从骨骼中获得的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呢，我们其实通过这个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一致性的比较，我们就能大概判断出，哎，这很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当然跟我们之前另外一个研究中获得的序列可能有一定的差异，这是一个情况。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其他的动物，比如说熊啊或者其他的动物，那么我们也是因为在基因组的这个层面上能知道，哎，你看这个序列跟 序列是比较接近的， 嗯， 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序列应该是属于一种熊，只不过不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种熊，而是在那个年代生活的当时的一种熊， 嗯， 所以呢，其实首先是从序列的整体性上，我们能知道这一个基因是属于哪一种生物的， 嗯， 然后呢，具体的来说，这个基因的序列又给了我们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差异化的信息， 嗯，哎，那我再追问一个啊，当我们了解这些老祖先的基因，尤其是从泥土当中提取来的这些基因，它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之前呢依赖这种从骨骼中去提取 DNA 的这样一种方法太受限制了， 嗯， 你首先真的得找到这个骨骼才行，但是呢你也知道就是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进化史的研究中，其实人类骨骼是非常非常珍贵非常非常稀有的， 嗯， 所以呢并不是很能够找到大量的这样的样本，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一种从泥土中去提取这种 DNA 的方法， 嗯， 那么就使得我们可以研究的样本量一下就扩大了， 嗯， 我们如果有其他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个别的骨骼的发现，或者是有一些人类曾经在此穴居生活的一些证据，像灰烬层啊，像一些这个动物的残骸的骨骼啊，那么就能够证明说，哎，这个地方曾经有人类生活过， 嗯，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泥土中去提取这个 DNA， 然后测序之后看它是更接近尼安德特人的 DNA 啊，还是更接近其他一些史前人类的 DNA 啊， 嗯， 那我们就知道这儿曾经生活的是史前人类中的哪一只了， 嗯，它就像是一张旧照片一样，往那儿咔嚓一放啊，或者说我们一拍来了解其中的这个数据，就会知道当时这个地方可能发生过什么。 嗯，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项成果，单克隆抗体治疗传染病。今年呢，单克隆抗体啊开始对新冠病毒还有其他威胁生命的病原体，比如说 HIV 病毒还有疟疾寄生虫等方面的这个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治疗效果。那么到今年年底呢，已经有三种用于治疗新冠病毒的单克隆抗体获得了美国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科学家们呢还正在开发针对流感、寨卡病毒和巨细胞病毒的单克隆抗体。那么单克隆抗体呢，未来也将会成为传染病武器库当中的标配。这是今年呢2021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科学领域的收获。那么究竟什么是单克隆抗体？它既然已经可以对抗新冠病毒，为什么它还没有走入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叶老师。 嗯，实际上呢单克隆抗体呢应该说它作为一个药物， 嗯， 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整个全球的药物市场中成长最快的这样的一个分支了， 嗯， 因为这些年来呢很多单克隆抗体被应用于一些疑难杂症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嗯， 比如说几种癌症，还有比如说一些炎症，那么这些应用呢都使得大家意识到，哎，单克隆抗体是药物这个武器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武器， 嗯， 只不过呢在之前呢大家觉得说由于这些外源性的病原体所引起的疾病好像犯不上去用单克隆抗体这样一种又昂贵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药品，而只用普通的小分子药就能够解决了， 嗯， 所以之前呢没有这方面的应用，但是呢因为此次新冠疫情呢在早期的这样一个突发性的发展，那么就使得我们意识到，哎，单克隆抗体在对抗外源性的病原体包括细菌包括病毒的时候，那么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 嗯， 所以才开始把它应用到这方面的治疗中来， 嗯， 但是单克隆抗体作为一个药物本身其实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门类了。 那讲了这么多，那到底啥是单克隆抗体？它和平常我们吃的那个药那小白片啊那样的药区别在哪儿？ 嗯，我们一般吃的药物呢都叫小分子药物，那很容易理解嘛，就是一种药物分子， 嗯， 一种化合物， 嗯， 但是呢单克隆抗体呢它是一种抗体，那抗体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产生的一种蛋白质， 嗯， 而且这个蛋白质呢是非常巨大的一类蛋白质，那么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呢它是由我们的免疫系统针对某种抗原所产生的， 嗯， 所以呢这个抗体往往就和抗原是有着一对一的这样一个非常高效的识别以及高效的结合力， 嗯， 那么具体到抗体药物上来说呢，这些抗体呢往往我们不是在人体中制备出来的， 嗯， 而是在某种动物身上，然后利用动物的免疫系统去制备这个抗体，但是呢当一个抗原进入到身体里边之后，这个动物它会产生很多的抗体去跟这个抗原去结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抗原往往也是来自于病原体的某种蛋白质， 嗯， 然后你就会获得从上下左右前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结合这个抗原的不同的抗体，那么这些不同的抗体中呢，如果说它作为药物来讲并不是全部都有效的，我们希望从中找出作为药物来使用的时候最有效的那个结合的抗体， 那么我们把那个最有效的那个抗体单独分离出来，并且用一个单一的克隆去制备它，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单克隆抗体。或者说呢，你大概可以理解说，单克隆抗体就是一种非常纯的单一性的这样一个抗体，而不是很多不同的抗体混杂在一起的状态。 嗯，那它为什么致病的效果就那么好呢？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抗体作为一个蛋白质来说，它的在我们的免疫系统生成它的过程中，就决定了它一定跟抗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专一性的识别和结合的能力。 嗯， 这是它作为免疫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一个工作的基本原理。它能很好的去识别这个抗原，才能够向我们的免疫系统发出警报，说，哎，有一个外来的病原体进入我们的身体了，我们的免疫系统要行动起来。那么我们作为药物来说呢，恰好就是利用了它这种专一性的识别和结合的能力。那因为我刚才说了，抗体蛋白是比较大的，那么它的这个结合面呢，也比一般性的小分子要大得多。所以呢，当你用小分子去结合一个蛋白质，结合一个病原体的蛋白质也好，或者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跟疾病相关的蛋白质也好，这个结合是很有限的。它能结合的面积，它的结合力都是很有限的。但是抗体呢，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力，一个很大的结合面。那么这个结合之后能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使得你的原来这个蛋白质就不能发挥功能了。 嗯， 那么这个呢，具体到抗原来说呢，具体到我们这个病原体来说呢，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识别我们人体的细胞，入侵我们的人体的细胞。那你这个识别器被抗体给挡住了，那它不就无法识别我们的细胞，无法入侵我们的细胞了吗？ 嗯， 那么早期的我们这个新冠病毒中用的中和抗体就是这样一个原理，它其实就是把病毒表面的那个识别蛋白给它遮盖住了。 嗯，所以它治疗相关的疾病是非常有效的。咱们就以新冠病毒为例，它的治疗效果非常的好。 嗯， 我印象中呢，之前媒体报道啊，美国的前任总统特朗普当时就感染了新冠病毒，整个从入院到出院就一个星期的时间。 嗯， 根据呢媒体报道，他当时使用的疗法就是这个单克隆抗体，但是我要说的但是很重要，它的整个疗程花费好几百万美元，这合人民币就是上千万了。嗯，他的病算是治好了，但是你看这个最后的治病的这个账单啊，这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为什么单克隆抗体就这么贵？ 因为当时的这个治疗呢是有一个特殊性，那个还在疫情的早期，还没有一种抗体作为一个成熟的药物，这样一个真正的单克隆抗体的药物出现，当时还没有。 嗯， 那么它所使用的那个中和性抗体呢，首先从来源上来讲，很多是来自于这个病人身体中，就是已经康复的新冠病人身体中，从血清中分离出来的中和性抗体， 哦， 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呢，就是它用的抗体的量非常大， 嗯， 达到了8克左右。那么8克，大家听起来说，哎，这不多啊，好像我们平常做饭的时候㧟一小勺盐，可能就2克，对吧？8克那不就也就是4勺盐的事儿吗？但是抗体作为一种蛋白质来说，纯的8克，这是一个简直不可思议的一个巨大的， 是个天文数字吗？在你们看来， 到不到天文数字那种程度，但一般我们谈论抗体，我们可能谈论都是几个毫克、几十个毫克。那我们知道毫克是1/1000克嘛，所以说它其实跟克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呢，这样一个巨大的量，导致了说最后它能够很快的治愈它的疾病，但是背后呢，也就意味着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嗯， 而且抛开这些因素不说，抗体药本身它的成本就是比较高的。那么即使说我们有了单克隆抗体，这个单克隆抗体呢，我们都是需要用这个杂交瘤细胞去进行一个制备的。那么这个制备的过程就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一个杂交瘤细胞的培养的过程。那么到后面呢，这个抗体呢又是比较娇贵的，它都需要用低温去存储去储运。那么整个这个低温的链条也就意味着它的储运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抗体药目前在这个药物市场上都属于一种非常高的价格的这样一种状态。 嗯，就是有钱人用得起，一般人是很难享受的。 目前的抗体药确实说很难服务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当然了，有医保介入的情况下呢，可能这个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嗯， 但是它本身的成本仍旧是太高了。 嗯，好，说完了单克隆抗体治疗传染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这个是基因疗法 CRISPR 疗法对于人类的疗效在2021年获得了证明。其实呢，这个治的这个病啊，就叫做地中海贫血，这是一种遗传病。那么通过基因编辑的方法呢，已经将这种病治好了，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这个疗法呢，在2021年是再次获得了科学家们的肯定。关于 CRISPR 疗法对于人类的 这种遗传病的治疗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呢？易老师。 实际上呢，刚才说的地中海贫血症啊等等的这些遗传病，既然叫遗传病，其实就是我们确定的知道它是由于我们基因组中出现的某些突变所导致的，而且这个突变会随着父母呢能够遗传给孩子，可以进入到孩子的这个基因组里面，所以呢它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基因层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地中海性贫血症，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在这个血红蛋白的编码基因上出现了某一位的突变，那么这个突变呢导致血红蛋白出了一些异常，而且这个异常很有意思，它并不影响血红蛋白运输氧的能力，但是呢它会导致本来分散的血红蛋白会形成一个长长的螺旋状的纤维，那么这个纤维呢就像一根长杆子一样，它会把这个红细胞给撑成这个月牙形的形状，所以才有了镰刀型细胞贫血症这样一个别称，那么这个镰刀型的血红细胞呢就会在我们的毛细血管中的很多位置有可能会堵塞住，导致我们血液的运输不畅，这是它发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已经在分子层面上非常确切的知道这样一个疾病的病因，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利用像 CRISPR 等等这样的一些基因编辑的手段去进行治疗，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去改变这个细胞里边的这个基因组的情况，把这些出错的基因给它通过修改改回成正确的状态，那么就能够使得它不再生产那些错误的蛋白，而是去生产正确的蛋白。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针对地中海贫血用 CRISPR 这种方法呢治疗是有效的。那么遗传病有很多，而且有不少的遗传病呢都是属于那种罕见病，那这种 CRISPR 的疗法可以用来治疗更多的遗传病吗？ 应该说呢是这样理解是没有错，但是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需要解决的一个瓶颈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样让你进行这个治疗的这些 CRISPR 的这些分子组件能够到达目标细胞里面。比如说在地中海贫血症这件事上，那个目标细胞是谁呢？不是我们的肌肉细胞，不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因为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并不会转换成血细胞，对吧？真正谁会转换成血红细胞呢？是我们的这个造血干细胞。所以其实你只要能够改变造血干细胞中的基因组的这个错误，把它修改过来了，那么你在生产出来的这些血细胞里边所含有的血红蛋白就是正确的了。那么在其他一些疾病上可能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有些疾病比如说一些代谢性的这样的遗传性疾病，它出问题的这个基因是遍布在全身所有细胞中的，对吧？那么所有细胞都面临这样一个代谢的困难，那么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 CRISPR 相应的这个分子组件能够正常的送到你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中，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呢，它是验证了 CRISPR 这个方法在人类身上可以用于遗传病的这样一个治疗，但是你到具体某一个遗传病的时候，它所涉及的细胞的种类，所涉及的细胞所处的人体的这样一个区域，是不是有一种便捷的可以实现的给药方法能够去实现对这些细胞的全面的基因修改，这个其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巨大的难题。 哎呀，这看来治病这个事儿还真不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问题啊。这个一把钥匙可能面对的是不同的锁，甚至呢，可能这把是锁，下一把就不是锁了。这个还是挺麻烦的。生物学确实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这个呢，在今年那绝对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就是有关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啊，抗新冠的口服药物呢，今年是问世了，由美国默克公司所生产的叫做莫奈拉韦，这种药呢，可以将未接种疫苗的高危人群的住院或者死亡风险降低30%。关于这个新冠口服药的问世，我们的节目呢也和大家来进行了相关的解读。首先我得说一点啊，就是这个药呢它是针对重症的。我们在日常防护的时候你吃这个药其实是没有用的。就不是说你吃了这个药就不会得新冠了，它跟疫苗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呢即便如此啊，它面对重症有效降低死亡率30%，这个也是一个令人可喜的数字了。那叶老师，关于这款药你的评价是什么？ 这是主要是因为，就是我先说一下这个药啊， 嗯，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新冠病毒这样的病毒性疾病，在治疗的时候， 嗯， 很多人都有一个想法，哎，我吃了药是不是能把这病毒杀死？ 嗯， 首先病毒它就不是一个活的东西， 嗯， 所以你也谈不上杀死。我们的体内的病毒最终都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一点一点的把这些病毒的物质给清除掉。 嗯， 那么这些药物起到的什么作用呢？所有的抗病毒药物无外乎是在这么几个环节发挥作用。要么就是阻止病毒进入到细胞里，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抗体药物，这中和性抗体就是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一次说的这个新的这个药物呢，它其实是属于阻止病毒在细胞里复制， 嗯， 也就是当病毒已经进入细胞之后呢，作为新冠病毒来说，它是一个 RNA 病毒，它有一个 RNA 聚合酶，要自己去生产新的 RNA 的基因组，把这基因组再装配到新的病毒里边。那么RNA 聚合酶在工作的时候，就要拿一些原料来合成新的 RNA， 而这个药呢，就是这些原料的一个类似物。 嗯， 它等于在你的这个新的病毒的 RNA 基因组中掺了一些钾，那么这些掺钾的原料就使得新的这个 RNA 的病毒的基因组就不好使了。 嗯， 于是呢，新生产出的病毒颗粒可能就不能工作了。那因为它是一个掺钾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效率就不是很高， 那 不是说能够做到100%的能够把这病毒都给破坏掉。 嗯， 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使得它的有效率不是那么高。那么现在这种药物，我想可能更多的是对于一些疫情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国家，可能它有更大的意义。那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整体疫情防控比较有利，那么病人主要处在普通型、轻型，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个药的意义就不是特别的大。 嗯，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出现就是针对普通型、轻型，甚至啊，就是能够像疫苗一样，我吃了它之后，我就根本就不会感染，那该多好啊！ 应该说这样的药物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我们也在研究这样的药物。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前期，就是我刚才说的阻止病毒进入细胞这一步，要去想办法。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咱们国家有一个新冠的这样的一个特效药，也是今年出来的。那么它呢，主要是由抗体来组成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去试图去阻止这个病毒进入细胞。但是这样的药物其实也有蛮大挑战的。主要是因为像我们看到新冠病毒呢，由于在很多国家不受控制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加速了它的一个突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使得呢它里边会不断产生新的突变位点，那么这个就给抗体药的结合和识别带来了一个难度。但是呢，我们科学上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些抗体药也还是有着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那么这些药物呢，其实主要就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那么未来呢，我们还可以想象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开发这种在体外起作用的这样的药物，就不进入你的血液，而是覆盖在你的呼吸道的表面。那么它同样可以阻止这个病毒进入到你呼吸道的细胞中。 比如说我喷一喷， 哎，对，做成一种这个就雾化器啊这样的雾化的药物的 鼻喷剂 这样一种方式，或者鼻喷剂这种方式，那么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些相应的项目，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这种项目正在研究当中。 嗯，希望接下来这个好的成果能够早日出现，来帮助我们更快的告别这场新冠疫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中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著名的科学杂志所共同啊和科学家们，包括相关的一些媒体人士，大家共同挑选出的2021年的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些重大的进展。我们也在本期节目中和各位进行了分享和解读。为我们今天带来解读的是结构生物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盛。再次感谢叶老师。 哎，谢谢玉龙，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呢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以下即将为您播出科学辟谣微广播剧《真假轶事》。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团团，今年上初二，暂时借住在甄家。下面由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博学多才、问啥啥知道的，是甄家的老大甄之道哥哥。 过奖过奖。 这位大龄单身说啥啥都信的，是甄家老二甄好信姐姐。 单身青年在线征婚， 这位最容易被各种流言欺骗的，那就是甄家老三甄好骗叔叔了。 叔叔，怎么我又被动升级了呢？我年轻着呢，啊，瞧见墙角那架子鼓没？我的最爱啊，够年轻吧，够朋克吧？ 架子鼓，我也会，我从小就开始学了。 哎，那你来表演表演。 你确定？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哎呦，这孩子是打鼓呢，还是打雷呢？ 孩子啊，你别再敲了，你再敲下去，邻居就要投诉了。 哎，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架子鼓，也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要不是我妈妈逼着我学，我早就想放弃了。 你妈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妈觉得我一定能成为架子鼓大师。 到底是什么给了你妈这么大的信心呢？ 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给我做了一次基因检测，有医生拿着棉签在我的嘴里刮呀刮呀，检测结果出来就说我有学音乐的天赋。当时架子鼓新鲜又流行，我妈就让我学这个了。 哦哦哦，这个我知道。你说那个刮呀刮呀，其实就是提取你的口腔黏膜来做基因检测，还特别准呢。 那团团到底啥时候能开窍呢？看他现在这个水平，还得要个七八十年吧。 哎呀，团团呐，还是跟你妈妈说，叫她放过你吧。这个提取口腔黏膜来检测天赋基因的概念，十年前就出现了，主要是被做基因检测的商业机构大肆宣传，才掀起了一股热潮。但由于缺乏科学依据以及不符合伦理，早早就被叫停了。 大哥，你这意思是基因检测没有用呗？ 那得看你怎么定义有用了。从基础科学来说，通过基因检测的确可以发现运动能力、行为模式等一些方面的倾向特点，但跟天赋这俩字儿还是很难挂钩的。运动能力呢，除了基因的影响，还受到人体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发育的影响。至于思维能力、艺术领悟能力，更是会受到后天成长环境的影响。孩子的未来不能单单靠一纸基因报告决定，更应该考虑到孩子的后天成长环境，当然了，还有孩子的兴趣。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孩子自由选择的权利。 太好了，我要把真知道哥哥说的话全都告诉我妈妈。那个甄好骗叔叔，架子鼓不是你的最爱吗？你要不然敲首歌给我听听。 那还是算了吧啊！其实我后来发现，我最爱的不是架子鼓， 那是什么？ 是退堂鼓。 蹦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蹦蹦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紧紧地抱在一起，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时间好像跟他们没关系。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情，难道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蹦蹦蹦，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脸上没有表情，路灯一盏一盏的熄灭，始终没有说上半句。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绪，难道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